今日我哋继续又系讲呢个马太十三章八个比喻，天国嘅比喻。其实同我哋基督徒真系息息相关嘅呢啲比喻，因为所讲嘅呢啲比喻系讲到而家我哋呢个教会嘅时期。呢个教会嘅时期就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当佢系死咗而后复活，然后升天。之后到他第二次的来临迎接教会，在中间的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教会时期。保罗叫这段的时期是做奥秘的时期，是以弗所书三章五至六节，或者奥秘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见到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能够是同埋犹太人一样成为后嗣，成为一体，能够是同蒙应许。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亦都讲过，是旧约睇唔到嘅，旧约嘅先知。旧约嘅先知一啲都睇唔到，好似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到十一节讲，论到这恩，这旧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基督受苦难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是吗？然后后来得荣耀，后来得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建立他的千年国度，他会得到荣耀。旧约的先知看得到这些事，但是看不到中间那段时间。他们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就好像近他们的一座山的山峰一样，见到第二次耶稣基督的来临又好像第二座山的山峰，但是在他们看上来因为很远，就两个山峰好像是重叠叠在一起一样，他们看上去以为是一座山，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中间是有个山谷，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保罗叫这段的时期是奥秘的时期，没人知道这一段的时期会有几长。罗马书里面说要等到什么？要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犹太人全家都会得救，跟住耶稣基督就会是回来建立他的千年国度。究竟人数有几多少才能够添满，没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也不妨看一看这个国的预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前全部都是人的国，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是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之前是有希腊，又有波斯，又有巴比伦，这一切都是人的国度，这一切都是外邦人的国度。在圣经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些外邦人的国度的预言，例如在大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有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但以理书就更加清楚了。我们刚刚讲完的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都是讲到这些不同的外邦人的国家的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之后就会怎样？他会带我们进入千年国度，会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跟着就会没有人的国家了，只有神的国，只有天国。关于千年国度的预言，圣经亦都很详细有记载。在这里大先知书是有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在这里小先知书很多部书都有提到千年的国度会是怎样。启示录二十章四至到六节亦都是讲到。但是在我们耶稣基督两次来到世上的中间这一段咁奥秘嘅时间，我哋教会嘅时期有冇罪啊？当然有罪啦，系一段系好奥秘嘅时候，喺旧约冇讲嘅， 淨係喺新約有講，就係我哋而家嘅馬太福音十三章，仲有馬可四章同埋路加福音十三章。馬太福音十三章，耶穌基督用咗八個比喻話俾我哋聽，呢一段嘅時間會係點樣？我哋亦不妨睇一睇呢啲國嘅權柄係點樣。最終我哋要知道嘅就係神係永遠掌權，永遠都係神掌權，係神將呢啲權柄係俾唔同嘅人，甚至撒旦。喺到耶穌基督第一次嘅來臨之前，我哋話係人嘅國度，係外邦人嘅國度。呢啲咁嘅權柄俾呢啲所有嘅國度都係神俾嘅。喺樹但以理書四章十七、二十五，同埋但以理書五章二十一，都有講到神要將國賜給誰就賜給誰，係神將呢啲咁嘅權柄俾唔同嘅國家。到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之後，我哋知道全部掌權嘅都係耶穌基督，世上再冇係人嘅國度。喺到呢個千禧年嘅國度係絕對公義嘅，一有罪嘅話就立刻會受到審判。這個亦都係門徒同埋猶太人係最熟悉嘅國度，佢哋好鍾意呢個天國，佢哋好向往呢個天國，因為佢哋覺得有公義，一有罪就即刻審判，佢哋好喜歡。跟住去到新天新地就更加會冇曬罪嘅。但係喺到呢兩個耶穌基督來臨嘅中間嘅時候，我頭先話係充滿罪惡，充滿罪惡到一個程度，耶穌基督係喺度約翰福音三次講到世界嘅王係撒旦，世界嘅王係撒旦。但係同呢個世界同時進行嘅有好多嘅基督徒，喺我哋基督徒嘅心裏面，我哋每個人都有神嘅國喺我哋嘅入面，有天國喺我哋嘅入面。喺度約翰福音十七章，耶穌基督係為門徒嚟到禱告。耶穌基督話：我哋呢啲基督徒係喺到世上，但我哋唔屬呢個世上。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天國。今日要講嘅麥子同埋稗子嘅比喻，就係天國同埋世界嘅關係，就係信主嘅人同埋唔信主嘅人嘅關係。好有意思。我哋一齊嚟睇睇經文，頭先都已經讀過喺度。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節，耶穌話這個奧秘，這個天國嘅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上次亦都講過，佢係同門徒講嘅，所以這個奧秘只叫門徒同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接受耶穌基督嘅人，呢啲人係會知道天國嘅奧秘。但係他們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用了八个比喻来到讲天国。上次跟大家是讲了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教会的时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你去跟人传福音不是个个都会接受的。我们上次说有很多人听都听不入，都不会去听，就好似啲泥土係好硬嘅一樣。我哋亦都講過，另外有啲泥土係淺土，好淺嘅土地，但係下得有石頭，嗰啲根係唔能夠深入去，嗰啲人唔能夠真真正正係認罪悔改嚟到係接受耶穌基督。第三種係啲泥土入面係有荊棘，係有野草，同埋植物一齊嚟到爭取太陽、水分、營養，就係好似世上有好多人，世上有好多好多花花世界，追求好多嘢，唔能夠係專一，能夠係跟隨神。只有一種嘅泥土係好嘅，這個泥土就係好鬆化，嗰啲種子能夠深入，又冇係石頭，亦都係冇野草嚟到係阻住，先至能夠結果子。能够是接受真真正正接受福音。今日要讲的是第二个比喻，就是麦子和稗子，是世界和天国的关系。耶稣基督说，这个天国就是好像有人 撒好种喺个地里面。啊，到到人瞓觉嘅时候，就有仇敌嚟到系撒呢个败子。嗱，相信系撒咗好多个败子喺个田入边，因为点解啊？因为话到长苗吐穗嘅时候，那个田主个仆人，嗰啲仆人就知道见到原来个田入边有咁多败子。嗱，如果系少少嘅话，佢哋相信都唔会走去揾田主，就系因为有好多，以致佢哋系啊咁大惊小鬼，要走去揾个田主唔得了啦。啊，点样做咧？呢啲咁嘅仆人问个主人。我明明见到你哋，见到你系撒啲好种落去嘅田度，点解会变咗败子？啊，这个主人就话系仇敌做嘅事。然后呢啲咁嘅仆人就问：要唔要将呢啲咁嘅败子系耗咗出嚟？系将佢哋掹咗出嚟？啊，耶稣基督啊，这个田主啊，同佢讲唔好啊，因为如果你将佢哋系掹咗出嚟，可能会伤到麦子。咁就唔好，係容許佢哋喺度田入面一齊嚟到生長，到收割嘅時候，係先將呢啲稗子係捆收割咗，然後捆起嚟，然後遲啲攞嚟燒，而麥子就收割咗擺喺個倉庫入面。嗱，喺度馬太福音11:36，話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那些门徒听不明白，要耶稣基督来到解释。感谢神，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旁边解释经文，我们有圣灵来到解释给我们听。耶稣基督说，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这个撒这个不好种的人就是仇敌。仇敌这个字在 Tyndale 的 Bible 的翻译是妒忌，是妒忌的人。是妒忌的人，是撒旦，是恶者。他来搞鬼。然后麦子是天国之子，是属神的人。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是属撒旦的人。这个田地很有趣，如果你看经文，耶稣基督说是世界。有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都会话呢一个田地系教会。嗱，等阵我会系同大家解释点解田地唔会系教会啊？当然经文讲得好清楚，但系仲有好多原因，其他嘅原因啊，我哋会睇。一共有三个原因。收割嘅人就系天使。嗱，我哋先睇睇败子系点样样。嗱，败子犹太人嘅拉比叫佢做私生子，点解叫佢做私生子啊？因为不知道哪里来的败子。败子最初是发芽的时候，是跟麦子是一模一样，大家都是绿色的，根本你是分不清楚哪个是败子，哪个是麦子。但是到长苗是吐穗的时候，有结果子了，你就能够分别出来。但是 你仍然见到你是很相似的，大家都是绿色，很相似。要到去收割嘅时候，真係熟咗嘅时候，你就会分别出嚟啦。因为点解呀？因为呢个麦子係会变成咗金黄色。喺太阳下低一晒係会变咗一片嘅白色。好美丽。喺度约翰福音4:35，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嘅故事。耶稣基督讲咩呀？耶稣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跟住有个括弧写住原文是发白咁嘅意思，发咗白色可以收割。所以我哋见到这个麦子是会变咗金黄色，太阳下低是一片白色。咁败子呢？败子又会变咗黑色。所以去到收割嗰时呢，你就会发觉黑白分明，好难搞错。另外有一样唔同嘅地方，就係麦子由于嗰啲麦穗系好重嘅，慢慢啲麦子咧就点啊，弯晒腰，好似一个成熟嘅基督徒咁样，系好谦卑，弯晒腰。败子咧，败子仍然系高高咁，好直咁，好高咁，好似好骄傲咁样。 所以去到呢个收割嘅时候，你要先掹咗啲稗子出嚟，好容易，因为佢哋好高好直。嗱，食咗稗子其实系好唔得掂，人同埋动物食咗稗子都会点啊？都会失眠，可能会呕吐，可能仲会抽筋，甚至系死亡。啊，所以食咗好唔得掂。罗马政府原来有一条律例。是禁止人哋系将稗子系撒喺别人嘅田入边，有条特别嘅咁样嘅律例。嗱，可想而知，当时就系有好多人嚟报仇啊！嗰啲农夫嘅敌人啊，你啱啱撒完啲麦子，等我走嚟撒稗子嘅种落你嘅田入边，真系有人咁做啊！所以系罗马政府有咁嘅啊条例。我哋睇下，相信大家都听过有好多系牧师讲到，都话呢一个田地就系教会，咁就点啊？咁啊，即系话教会入边有好多麦子，有好多稗子，有好多属神嘅人，有好多唔属神嘅人喺教会入边一同嚟到成长。嗱，若果系咁，就好大问题噶咯噃吓。其中有三个问题，我先讲两个先，留翻一个系迟啲先讲。第一个就好简单啦。第一个就系乜嘢？就系、是、马太福音13:38讲得好清楚。呢、这个田地系世界，唔系教会。呢、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讲㗎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单靠呢、这个我哋就知道唔使讲啦，系世界，唔系教会。但如果有人仍然拗嘅时候，我要讲第二点。就系喺度马太福音13有8比喻，今日是讲第二个比喻，还有第三和第四、第五和第六，一共有8。第三和第四是讲教会，是讲这个天国的势力、天国的力量，是这个是芥菜种的比喻，还有这个面烤的比喻。第五和第六是讲天国的价值，是讲藏宝的比喻和珍珠的比喻。若果真系教会入边咁多稗子，咁多系撒旦嘅人，你估呢个天国仲有冇势力，仲有冇力量，仲有冇价值？相信冇，相信冇。嗱，所以呢个又系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留翻等阵先至讲。嗱，其实喺呢个世界入边，神真系将我哋将基督徒、将属佢嘅人撒喺唔同嘅角落，而撒旦亦都将属佢嘅人遍布喺全个世界。其实一开始喺创世纪3:15就已经讲到有蛇嘅后裔同埋女人嘅后裔。蛇嘅后裔就系属撒旦嘅人啦，女人嘅后裔就系属神嘅人啦。喺使徒约翰福音8:43-44，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有是不能够听神的道，不能够接受神的道的人，都是出于魔鬼，都是属于撒旦的人，都是属于蛇的后裔。这个亦都是第一个比喻，记不记得啊？我们就是讲神的话语，不是个个都会接受。四种土地，只有一种是接受，其他三种都唔接受。上一次亦都同大家讲过，系咪真系接受神嘅话语系用乜嘢嚟做标准啊？系睇下有冇结果子，系嘛？因为我哋见到三种嘅土地，其中嘅两种，三种唔好嘅土地，其中两种都有接受咗个种子入去，都有发芽，但系佢哋系冇结果子。所以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不是说有没有发芽，不是你说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而是看你的果子，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去看这个无花果树，检查无花果树的果子一样。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刚才说过，有属撒旦的人，有属是神的人，一开始就是这样。亚当夏娃生了是亚伯和该隐两个仔，阿伯是属神的，该隐是属撒旦的。跟住去到挪亚一家，记唔记得挪亚一家8口是上了方舟，是被救赎， 所以挪亚一家是属神的人，但是其余的人类呢是被洪水淹没，他们是属撒旦的人。跟住去到是亚伯拉罕和罗德，记不记得罗德在所多玛俄摩拉啊，又是被是救出来，又是属神的人，但是其余在所多玛俄摩拉的就没有被救出来。一直都是这样，在这个世上有蛇的后裔，有女人的后裔，有麦子，有败子，有属神的人，有不属神的人。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八个比喻，很多都是用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时候，种子代表什么？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种子代表什么？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比喻是讲什么。上一次讲撒种的比喻，种子是神的话语，是福音。所以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其实就是讲神话语的领受，四种不同的泥土，是吧？接受的有果子的就是神的儿女，不接受的就不是神的儿女。今天的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亦都是有种子，亦都是撒种，但是种子不再是神的话语，种子是代表人，麦子是代表属神的人，败子是代表属撒旦的人，是有两种人，永远有这两种人在世上。所以今天的比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到在世上天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我们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的关系。其实麦子在这田里面是很重要，有我们的重要性的，有我们的任务的，有神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原因。经文不是说有风吹这些麦子是去到这个田里面，是有人子，是耶稣基督来到撒种，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的单位，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每个人住的环境那里，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律师，可能有工程师，可能有煮饭，可能是车衣，可能都退晒休都未停。但是呢，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屋企都有邻居，很多邻居都可能是未认识神，他们都可能是败子，未认识神的人。其实再讲一次，我们不是偶然在这些地方，神摆我们在我们的家是有原因。其实又在这些败子，四周围都有败子的情形，不是容易的。因为有很多未接受神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很不同。当然有很多都是好人，但亦都有很多是很麻烦。例如我住的地方就是了，我的邻居，左边的邻居很好，右边的邻居呢很麻烦。成日走嚟揾我嘈，唔系我屋企嗰棵树嘅树叶去咗佢嗰边咧，就系我屋企嗰棵树嘅树枝；唔系我屋企嗰棵树嘅树枝咧，就系树根去咗佢嗰边。嗱，佢咧就希望我斩晒我后院嗰啲树，喺佢嗰边啲树，咁佢就安乐；唔斩晒咧，佢都唔安乐。嗱，我以前做工未做牧师之前咧，我系有一个 top secret 嘅 clearance。是一个是最高保密的身份。咁你 FBI 呢就是联邦密探，要找我那些邻居同他们倾偈，要他们要访问，看我觉得我的人信不信得过。咁你同我左边那个邻居访问完呢，即刻走来找我。Sydney 你有 FBI 来找我倾你。在右边那个呢冇晒声气。唔出声。但是之后呢好几年完全冇来找我，麻烦冇来吵我。点解呀？他可能以为呢梗是黑社会的，这个人。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FBI 走来找他倾偈啫，是吗？所以呢有好几年没来找我。现在做了牧师了，他没人走来找他倾偈了。以前每五年要找邻居倾一次，现在好久没找他倾偈，所以他又来找我麻烦，又要斩了。而家我呢那个 back yard 去到后面得返一棵树的啫，已经斩了四五棵的了， OK？得返一棵，那棵我真係好唔想斩，因为我后面就係 Marina Freeway 嚟嘅。如果冇嗰棵树呢好嘈㗎。咁但係我相信呢比佢嘈得多都係迟早都斩埋。 嗱，喺到呢个败子嘅呢个当中，唔系容易嘅好多时吓、啊，但系好多时系点啊？系为我哋好，系我哋嘅磨练嚟嘅，系俾我哋嘅磨练。嗱喺度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讲咩啊？那次诸般恩典嘅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嘅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嗱，我哋见到任何嘅苦难系为我哋好，但系只不过系暂时，神系会坚固我哋，系会赐力量俾我哋。喺度，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啊，约翰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耶稣基督说你们不用怕，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还有就是雅各书一章二至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身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见到这里就告诉我们听，苦难是会令到我们更加成熟，所以我们不用怕。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在所有四周围在败子的当中，就算有苦难，这个对我们自己好，是给我们的磨练，但是我哋亦都需要係有影響力，有影響力。嗱，我講話有影響力，唔係話有殺傷力嚇，兩個有好大嘅唔同。有好多時真係俾呢啲係唔信嘅人激你兩激嗰陣時咧，你真係想好似係大衛咁嚟到禱告。大衛嘅禱告點啊？神啊，你幫我將佢哋冚撚剪除曬，係嘛？有時真係好想咁禱告。又好似是门徒见到是人不接待耶稣基督，他们怎样？他们说要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火下来，怎样烧晒他们，是吗？有时真的很想的。但是你想想为什么门徒会这么大火气？其实不是他们大火气，是他们熟悉的天国。他们知道原来天国是有公义的，是有审判的。见到耶稣基督就在他们身边，仲唔系天国呢、这个外在嘅天国已经降临，系嘛？快啲要執行公义啊！呢、这个系佢哋嘅谂法，但系佢哋唔知道原来犹太人唔接受耶稣基督，以致呢个天国系延迟咗降临。而家喺地上嘅只不过系一个暂时嘅奥秘嘅天国。其实佢哋好熟悉系旧约嘅经文讲呢个天国系点样公义啊，点样嚟到审判罪恶。喺度好似喺度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话，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嗱，而家系咪万室都敬拜耶稣基督，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啊？当然唔系啦，系嘛？呢个系将来去到天国地上降临嘅天国。以赛亚书十一章三至到四节又话，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是杀戮是恶人。我们看到这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上很多穷人，很多谦卑的人，反而他们没有得到公义，但将来去到天国是会有。而我们也都看到耶稣基督是会立刻审判罪，是会用他的口里面的气来到杀戮那些恶人，亦都是会是以杖来到击打这个世界。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八节我们更加见到了，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正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居住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没有见到经文啊？话要除清叛逆，话要审判罪恶，唔系而家，系将来嘅事。呢啲咁嘅公义，呢啲咁嘅审判系将来先至会。其实喺历史当中，每当基督徒系想清理门户，系想排除异己，系想呢个审判不信嘅人， 就搞出了很大的事。记不记得历史当中的十字军东征 Crusaders 是吗？就发生了很多事，死了很多人，而且是被带来帮基督徒带来有很不好的名称。到现在今时今日，你真的跟人传福音，人人都会说你啊，你啲基督徒咁霸道啊！以前杀咗咁多人，你而家叫我信，我真系唔信啦，吓、啊、嗱、啊！所以我哋见到，我哋基督徒唔系要去审判人，唔系要去系嚟到系攻击系嗰啲唔信嘅人。我哋而家系要同埋麦子同埋稗子系要一齐嚟到系生长。虽然唔系人人信主。但是我们一样要跟他们在一起来到共存。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 我不求、叫神是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他求神是保守他们是脱离那位恶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 是要跟这些败子，要跟不属基督的人一起长大，一起来到成长。但我们刚才讲话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田地是代表世界，不是代表教会。那你想想教会有没有稗子？教会有没有稗子？教会当然有稗子，不过不是说所有的稗子全部在教会里面，你明不明白？但是当然教会里面也都会有稗子。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要去审判非基督徒，正如好似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打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我们现在的这段的时间是恩典的时期，有很多神的恩典是降在到义人同埋不义人嘅身上系一样，我哋系要做嘅系乜嘢啊？系为嗰啲逼迫我哋嘅人嚟到祷告，系希望佢哋亦都系能够系成为基督徒，系爱我哋嘅仇敌。喺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亦都话：，因为审判教外嘅人与我何干？教内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保罗话。教外的人不是我们去审判的，与我们何干？不是我们去审判。这个令到我又要回去我刚才所说，我刚才讲话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个田地不是教会，有三个原因，我讲了两个，现在要讲最后的原因，为什么不是教会？如果是教会的话就会怎样？有很多稗子和麦子在一起，是吗？而耶稣基督讲什么？不要号他们出来，不要去审判他们，不要去将他们拔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保罗刚刚说教内的人怎样说？是我们去审判的。教内的有什么事我们要审判？有异端， 有是错误的教导，或者是有罪，我们是应该去审判，应该去处理。但是若果说不准我们是号出那些是败子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能力来到处理，没有能力来到 是管教。所以这个也是最后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麦子与稗子的田地不可能是教会。我们甚至除了我们不去审判教外的人，我们甚至不要将基督教的这些教导或者是价值观套在到教外的人的身上。就是好像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节的经文不是那么容易解，但是你睇翻转头，七章五节系讲紧乜嘢嘅？七章五节系讲紧耶稣基督教门徒唔好假冒为善，你哋唔好净系见到人哋眼入边嘅刺，你见唔到自己眼入边嘅亮。 这个是教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着就讲啊，不要把圣物放在狗的面前，不要将是珍珠放在猪的面前，就是不要将这些教导，这些比基督徒的教导去放在狗和猪。在圣经里面很多时是代表什么？教外的人，是不信的人。不要去将这些是套在不信的人的身上，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不会接受。我们就很喜欢，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吧，什么登山宝训啊，什么百福啊，听极都听不厌，很喜欢听。但是教外的人他们不会接受，亦都听极都听不明白，不要走去糟蹋了这些圣物。除了我们是在拜子当中，除了是对我们自己的锻炼，除了是我们不要去审判这些这样的教外的人，我们亦都应该是有对他们是有影响，有影响力。这个我相信就是为什么神是将我们摆在我们屋企，四周围有邻居，亦都是将我们摆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因为我们要我们是有影响力去感染我们四周围的人。就好像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话，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他，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果我们不去同人哋去传福音的话，人哋是不会是成为基督徒，不会是由败子是变成是物子。我们亦都是要以生命来到是影响生命，不是单单是用把口来到叫人信，人哋见到我哋叫佢信，但我哋嘅行为系完全系好差好差，亦都唔能够系叫到人信。所以我哋系要以生命嚟到影响生命。马太福音系五章十六节话：你们嘅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嘅父。我哋基督徒系世上嘅盐，世上嘅光系嘛？我哋系会发光。教会是世上的什么金灯台，我们是会发光的。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将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就会出问题。我很喜欢呢，是我很喜欢电筒，我自小就喜欢电筒。很小个就喜欢夜晚就开了个电筒周围在照。大个都是我买了很多电筒，我收集电筒的。那么摆了电入去，现在很小支的电筒照得很光的，很开心。但是很多时候会怎样？摆了电筒进去玩完了，忘记了，摆了柜桶，那就没了件事了。OK? 隔了一段时间你拿出来，你不去用它，会怎样？会漏电的。电又漏出来，漏到很大件事。一漏出来的时候，你整个电筒都坏了。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去发光，时时用一下它呢，好似呢节经文所讲，在人嘅面前系照在人嘅面前嘅话咧，我哋就会出问题。其实呢个系好重要。仲有咧，就系喺呢个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系蘸咗一啲饼，你估佢系俾边个啊？俾出卖佢嘅犹大。最后嘅晚餐，嗱，最后嘅晚餐，耶稣基督已经知道边个出卖佢噶咯。他仍然是蘸一些饼是给犹大。犹太人的这些是习俗，就是当一吃饭的时候，一个主人如果他蘸一些饼给你，你就是他的贵宾，他只是给贵宾的，不是贵宾他都不给。所以他给犹大的时候，你想想，他明知犹大是出卖他，他仍然都是对犹大那么好。这个就值得我们学的榜样。有时在这个世上不信的人可能逼迫我们，但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甚至是荣耀他们。来到这里我就见到了，我刚才讲话要使到是败子是成为物子，是吗？比喻呢是去到那么尽的，不可以是去晒的。我们见到很多比喻呢，不能够每一方面都是百分之百是描述出表示出要比喻的事。例如我们讲话败子是属撒旦的人，物子是属神的人，是吧？在现实的生活 唔属神嘅人会唔会变属神嘅人啊？会系嘛，时时都会啦。我哋每个人都系啦，系嘛。但系败子会唔会变物子噶？现实生活梗系唔会啦，两种唔同嘅植物嚟噶嘛，系嘛。所以去到咁尽咧，就呢啲比喻系咁多。但系我哋系应该系令到系败子系成为物子。我头先讲，我哋其实冇一个人生出嚟就系物子噶，我哋生出嚟个个都系败子。是有人同我哋传福音，以致我哋系能够从败子成为物子。若果冇人系同我哋传福音，冇人喺生命俾我哋见到咁好嘅见证，我哋唔会系从败子成为物子。所以我哋亦都应该系成为别人嘅祝福，嚟到系有生命嘅见证啊，传福音，以致佢哋都好似我哋咁，系能够从败子成为物子。嗱，我亦都讲过，我哋唔系去审判吓呢啲唔信嘅人，审判系几时审判啊？系去到末世，去到收割嘅时候。审判唔系我哋去审判，所以我哋唔需要紧张啊！我哋唔需要审判。马太福音13:30啊，经文讲咩啊？当收割嘅时候，我要对收割嘅人就系天使讲咧，要先系将呢个败子系耗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天使是做是审判，不是我们去审判，我们要等到去最后末世的时候。末世有很多经，有很多经文关于末世都是讲到审判来临是有天使的。好像是马太福音是16:27，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在这里帖撒罗尼后书1:7亦都话，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嘅天使从天上嘅火焰中显现。火焰系咩啊？火焰系审判，审判系末世先至会来临啊，唔系而家。我哋而家要同败子系共同生存，系要影响佢哋系成为物子，而对我哋亦都好，系对我哋一种嘅磨练。嗱，你话点解要等咁耐啊？好似门徒咁谂。点解要等到末世先至去收割啊？先至有审判？其实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因为神系爱世人，系因为神有怜悯嘅心。经文话咩啊？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系沉沦。所以神系等咁耐，耶稣基督要咁迟先至翻嚟。同大家系已经系讲咗两个比喻。其实我再讲一次这个天国的比喻，八个比喻，就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很有趣。五节经文如果是首尾结构，是吧？第一节和第五节是有连带关系，第二节和第四节有连带关系，第三节就是将经文的最重要的部分。这八个比喻都是有个首尾的结构。第一个比喻和最后第八个比喻是有一个结构。第一个比喻是讲撒种，就是讲神话语这个福音的领受，因为为什么有不同的泥土，是吧？是福音的领受。第八个比喻呢，亦都是神的话语，亦都是真理，是讲颁发。耶稣基督话同门徒话，你们走去传福音，就好像一个人从货仓拿些货出来，有些新有些旧。这个等到第八个比喻先至同大家讲。今日第二个比喻同埋第七个又有个关系。第二个比喻系讲咩啊？系麦子同败子嘅比喻，系讲我哋同系世上嘅人共同相处，系嘛？那个住着重嘅地方系一同共存，因为点解话唔好去耗出败子啊嘛，系嘛？去到第七个比喻，我哋见到就系点啊？又系讲天国同埋世界嘅关系。但是着重是在这里审判了，因为我们见到就是好像一个撒网的人，网到有很多的鱼类，是将好的鱼类不好的鱼类分开，这个着重的是在审判。而最重要的是四个比喻在这里当中，有两个是讲到天国的影响，有两个是讲到天国的价值。天国的影响就是芥菜种子和面酵，天国的价值就是藏宝和珍珠的比喻，这些迟些先跟大家讲。 嗱，我哋睇睇我哋今日讲咗系麦子同稗子嘅比喻，究竟我哋学到啲乜嘢咧？啊，相信系有四点啊，呢四点头先都讲过，啊，而家只不过系一个重温。啊，第一点就系我哋要睇睇我哋自己系麦子定系稗子，系嘛？我哋究竟系咪属于神？如果我哋系真真正正接受神嘅话，要属于神嘅话，我哋就系麦子。啊，我唔知道在场有冇系未接受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同我们一起是成为麦子。我刚才说过，现在是教会的时期，是恩典的时期。但是这个教会的时期，这个恩典的时期是不会永远的，很快就完的了。我们刚才说过第七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就是讲到着重是在天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个着重力是摆到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就快来。希望是未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能够是尽快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第二个就是麦子在田里面的重要性。我刚才都讲过了，不是说一阵风将麦子吹到田里面，是耶稣基督亲自将我们摆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摆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不一定是需要去做宣教士，好像 Annie 方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我们已经有个工场，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第三点是不要在田里面是耗出这个稗子。我就是刚才讲不要去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甚至不要将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是价值观摆在他们的头上面。他们不会接受，不会领受，他们都听不明白，但是要同佢哋传福音。啊，我哋最后就係要影响稗子係成为麦子。影响稗子成为麦子就係点呀？就係要为佢哋祷告，就係要有生命嘅见证，要同佢哋传福音。啊，以生命係改变生命。啊，使到更多嘅稗子都能够成为麦子。就好似我哋咁，我哋生来都唔係麦子，都係有稗子变。愿神祝福佢嘅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系有马太福音系十三章嘅比喻，八嘅比喻系讲出咗系而家呢一个教会嘅时期系会点样。啊，唔系个个都会系接受福音，啊，只有一部分系真真正正系能够系结出果子。啊，听咗福音之后，唔系话俾呢个世界嘅俗世嘅嘢系吸引住。啊，亦都是真真正正地认罪悔改来到接受你这位救主。啊，今天我们都见到有麦子和稗子的，啊，稗子的比喻。我们见到，啊，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要去，啊，审判这些未信的人。啊，我们甚至不是将我们的价值观套在他们的头上。啊，我们要是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是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要是以生命来到是改变生命，以致这些稗子都能够成为麦子，然后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愿你都会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明白其他六个天国的比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